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日嘅题目咧，继续讲铁路啊，铁轨无敌浮生路。咁啊，依个题目咧，继续同我哋讲咧就战队啦，咁啊我啦，加齐啦 ，Michael 啦，仲请到咧对于铁路咧有痴迷嘅铁教阿罗乐贤博士嘅。咁啊，今日你唔系战队啊，你今日系嘉宾啊， 系嘛？即系Thomas 嗰个控制员， 控制员唔系，我哋叫做控制员嘅， 肥控制员，fat controller， 好似有吉尔嗰个嘛。 系啦，冇错啦。咁啊。繼續會講鐵路嘅話題啦，咁啊題目好霸氣喎，今次啊嘉誠。 係啊，咪其實今次有我哋親愛嘅羅樂賢博士嚟做嘉賓咧，所以先諗到咁霸氣嘅問題嚇。咁、我哋嘅題點霸氣咧？點樣鐵軌無敵咧？其實鐵軌無敵就係攞一出港產片嚟玩嘅。咁嗰出就係鐵拳無敵孫中山。咁點解會鐵軌無敵同鐵拳無敵孫中山擺埋一齊嚟講？原因就因為咧。我哋今日嘅題目係其實係有關火車鐵路嘅問題，而孫中山先生咧，佢對於中國嘅鐵路建設，特別係嗰、那個即係鐵路嘅願景咧，係有重要嘅貢獻。而佢重要嘅貢獻咧，喺背後係有一個計國家咧嗰、那個發展啦，同埋強大嘅一個考慮喺當中嘅。就係孫中山先生佢認為喺中國建設鐵路咧，係導致中國將來可以成為一個強國嘅。一個重要嘅元素，而呢個咁嘅考慮咧，就係我哋今日咧講鐵軌無敵嘅，即係其中一個即係好重要嘅話題啊，就係我哋要睇鐵軌或者係鐵路嘅建設點樣喺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係讓特別係東亞嘅國家啦，佢哋去思考自己嘅國家咧如何喺交通網絡嘅進步上邊可以強大。 係啊，即係浮生路咧都係葉慈嘅一個戲劇啦、劇本啦。浮生路嘅佢個譯都有個翻譯叫革命之路啊，或者即係復興，睇你點譯啦。咁啊其實講一對夫妻即係尋求即係再嚟過啊，即係平凡嘅生活裏面嘅一啲嘅事，絕對同今日嘉賓無關嘅嚇。咁但係咧就正話嗰個革命啊、復興啊依樣嘢咧，就可能同正話孫中山或者鐵路或者二十世紀鐵路進入到東亞視野、亞洲開始主動加被動，同一時間接受一種所謂。哇！火車、鐵路鋪設喺我哋自己嘅地方做啦，咁我哋點樣去接受或者面對呢件事咧？就成為咗一個整個亞洲或者第三世界都面對嘅一個課題。 同埋，孫中山先生喺佢去世之前一兩年曾經係周圍去所謂嘅講學演講咧，講佢嘅即所謂嘅鐵路主義啦。佢曾經話，即係鐵路也是解決吃飯問題的一個辦法或者一個方法嘛。咁所以咧，即係鐵路。啊咁霸氣就有乜原因？不過今日咧，其實霸氣都唔係因為孫中山，係因為我哋有個嘉賓啊嘛。因為呢個嘉賓咧最霸氣就係咧，我最高興就係我唔係鐵粉，我都要温書啊。這個鐵粉嚟咧，唔單止係鐵粉，仲要係呢個新爸爸嘅鐵粉。佢今日咧喺產假之後咧，咁啊重新上陣。你嘅歷史咧今日開始改寫咯，你記唔記得？你成為咗屋企嘅火車頭，因為做火車頭最關鍵係咩？唔知咧，唔好出軌啊！出軌你嘅歷史就完了。 我今日乾曬落嚟。 冇嘢講啦，真係喎， 即係冇嘢講啦。好啦，我翻俾你啦，主持人。 我哋會思考一下，即係原來中國歷史裏面第一件火車有關嘅事件都同又未至於出軌嘅，但係同搞出人命有關啦，就車死人啦。嗰時吳松鐵路嘅時候，啱啱建設啦，大家都知道佢偷步建設啦，就建設咗一條英國人偷步建設啦，咁就。啲人就喺度八卦嘅時候咧，就唔小心車死咗位華人啦，咁就引發咗啲中英嘅衝突啦。最後就我哋知道就中國買翻咗嗰個鐵路嘅營運權，甚至乎嗰個經營權啦，就令到佢成個重新拆位啦。咁呢件事令到我哋大家覺得啊，鐵路咧就喺晚清進入晚清進入東亞咧，就係代表住現代嘅產物進入去一個古老嘅國家，咁啊古老嘅國家就抗衡。但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幾年或者十年後嘅歷史，就發現話大規模晚清開始去想像鐵路網絡，尹占添又翻到嚟啦，喺耶魯大學啊，我哋而家嗰啲小學教科書要睇占添佑嘅學做人啊，學國家噶嘛，係咪？ 耶魯大學土木工程 係啦，耶魯大學令到我哋國家強大，係咪？咁啊，依個好重要一部分啦。咁占添佑去興建嘅啲鐵路成為，或者其實好多係 project 啦，我哋其實忽略咗，其實大部分出名嘅鐵路建設都係同占添佑有關啦。咁喺呢度裏面開始見到一個國家好投入地參與喺個鐵路建設。咁但同時間咧，好多因素或者好多議題咧，我哋過咗忽略，因為我哋視鐵路可能係一個洋務運動嘅結果或者洋務運動嘅過程。咁但係究竟鐵路佢本身自我 係一個點樣去同人建立咗個關係呢，呢樣嘢好忽略嘅。但係其實我哋好多嘢係同鐵路因而產生嘅。頭先老師提到啦，鐵路同個國家嘅建立。孫中山提到畫孫中山其實好似畫緊嗰啲有啲遊戲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玩過咧？就自己喺嗰個地圖度畫啲線出嚟，然後條火車就喐啦。孫中山就咁噶嘛，畫咗幅圖就全中國都畫曬條線啦。咁但係當然佢條線佢背後有好多，我哋一間有幅圖可以睇下啦。再咁，但係我哋見到佢個概念其實係將個中國嘅佢認為應該要有嘅領土去連結起嚟嘅。 係啦，嗱呢度已經有兩點係要嚟即係講翻清，因為咧觀眾咧好難去一次過去。其實我哋講緊乜嘢咧？我哋上一星期都講好多鐵路，但有啲唔同啊。鐵路係佢同一時間一個自然嘅科技嘅演變嘅結果。上一星期我哋都講得好清楚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喺西方國家裏面佢唔覺得有問題，咁起鐵路咪起鐵路咯。咁我哋要進步咪進步咯。但係點解我哋話即係東亞進入嘅時候係同即係譬如帝國主義有關係啊，同呢個民族主義國家建立有關係咧？就話佢唔係一件 pure 單純嘅事。佢除咗係起一條鐵路之外，佢仲代表住某啲東西，譬如可以舉個例子喺加西馬昆斯《百年孤寂》呢個小説裏面，佢個城市個地方嘅馬孔多，佢就話自從起呢條鐵路入去之後咧，就起咗好多嘅香蕉園，就收購啲香蕉，成個馬孔多就變化。咁所以而嗰段亦都係成個《百年孤寂》裏最核心、最重要嘅毀壞呢一百年佢哋嗰個家族嘅一件重要嘅事件，就係火車進入佢哋嘅世界。咁所以你咪見到一樣嘢就係嗰樣嘢係有力量有壓力嘅，配合有帝國主義有國族嘅問題，所以邊個起啊？你喺條鐵路唔係車死人咁簡單，而背後就係國家民族嘅事，咁所以佢就唔係淨係鐵路咁簡單。咁所以呢一個星期其實我哋討論嘅嘢就係鐵路之下就背後有好多嘅力量之間嘅競逐喺度。 係呢啲 label 其實即係喺19世紀末20世紀初喺亞洲係尤其流行啦。即係當你覺得掌握某一種關鍵科技啊，當時就係鐵路啦，就等於掌握文明。等於文明會進步，等於現代性，咁但係翻轉頭咧，都要係西化，咁所以成件事你憎恨西方之餘，亦都同時間要模仿西方，中間點樣達到平衡，點樣話俾你嘅國民聽，呢啲掌握關鍵科技等於現代性，但係同時間我哋要放棄一啲核心嘅國家利益，呢一個平衡咧，其實係環繞住整個亞洲19世紀末20世紀初引入西方科技史嘅其中一個環節。 因為 Michael 講到呢個 point 裏面個最其中一個好重點，亦都牽涉住當起鐵路或者同其他交通有一個最大唔同嘅，就係你係一個好幾年時間嘅建設，到今天都係嘅。咁你要搞幾年啦，啲 project 嘅錢不斷咁去，咁哪裡來的錢呢？即係滿清政府有冇足夠自己嘅資源去營運？營運已經係另一件事啦，即係建設 起先 係啦，起先點樣鋪啲軌呢？喂，咁先唔可以出軌噶嘛？咁鋪好，咁所以呢個問題，你何來資金呢？咁個問題又翻到去啊！我哋揾人借錢啦，揾自己有籌款，定係揾出面啲人？話出面一次過俾你，咁但係你又俾翻條鐵路人哋玩十幾年，咁邊樣搞邊樣咧？咁大家我哋鋪路落去，大家都知道，其實清代中後期，去到晚期就會發現補路成為咗。國家同埋人民之間最大嘅抗爭嘅地方，喂，你借完我錢，跟住又話而家唔同你玩啦，咁你係點樣處理呢件事咧？ 嚇，阿肥控制員，你講得真係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即係聽大家係咁七八折啦。咁其實講呢個話題最大嘅難度，唔係講啲咩嘢，控制要講幾多，同埋點樣可以即係講得有系統啲。嗱，但係頭先我哋咧，其實講咗一大堆嘅問題啦，好多。可能發揮嘅議題喺度，其實每一樣嘢都真係可以講一集。咁但係我呢度最想去繼續補充一點咧，就係頭先提到我哋浮生路呢個問題。咁浮生路呢個問題咧，其實涉及兩個問題嘅。咁我哋嗱，而家喺今日香港咧，我哋話如果你嘅物業係喺鐵路沿線咧，就唔錯啦。咁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個鐵路沿線嗰條鐵路真係喺你面前，唔係火車站喺你面前，而係嗰條鐵路喺你面前？呢個沿線有咩意義咧？系咪 似印度火車咁？ 你可以爬上去咩？咁如果個鐵路係譬如香港嗰啲鐵路咁係封閉式電氣化嘅，你唔可能咁樣擒上火車可以交通方便噶嘛？咁所以嗰個鐵路嘅即係同你嗰個關係，咁究竟係點樣嘅一回事？ 咁即係喺我哋譬如講火車站嗰個選址嘅時候，可能都同大家要考慮過一點、就是，就係究竟個選址火車站嘅選址同百姓之間，或者城市居民之間，或者鄉村居民之間，佢嗰個互動係點？咁呢個係即係第一個我哋講浮生路嘅考慮。 嗯。 咁第二個考慮就係咩呢？其實我哋今日可能仲同大家再講多啲嘅。孫中山先生佢嗰個鐵路規劃嗰、那個線路係點樣？ 嗯， 嗰條路線同埋佢接駁咩地方，佢背後意味住啲咩？咁全部咧都係即係好重要嘅。我哋講鐵路史嘅話題就係、是、個走線嘅問題嚇。咁、即係講到呢度咧，講走線咧，我最後可能喺呢一節咧補充一小樣澄清一啲故事咧，就係、是、我哋當講到喺1870年代咧，英國人強行喺中國特別係上海同埋吳松之間咧，佢建立呢個吳松鐵路咧。咁有啲問題咧，或者有啲可能好多要澄清嘅地方咧，咁其實就唔喺教科書裏面咧講好多，我哋即係希望可以提一提，就係、是、好多時候咧就話到1877年咧，中國人咧拆咗條鐵路咧嘅原因就因為風水問題， 嗯、 或者係好多好奇怪嘅一啲即係民族情緒嘅問題。咁但係咧，即係根據好幾代嘅，即係前一兩代嘅。研究洋務運動歷史嘅學者嚇、啊，即係特別係阿房伯同教授啦嚇，佢哋去講同阿李國奇教授咧，佢哋講過嘅問題就係、是、呢條鐵路起完之後咧，其實當時嘅兩江總督咧，沈葆桢咧，佢、就發覺起條鐵路出嚟咧，係導致國防出現好大嘅憂慮嘅。咁就因為原來咧，吳松係一個比較冇發展嘅港口，或者一個地方啦。咁但係英國人如果起完條鐵路之後咧，吳松就會成為一個咧取代上海嘅港口，所以佢憂慮嘅地方就喺呢度。咁同埋咧，呢條鐵路係冇經過中國國家正式嘅批准咧而去建設嘅，咁所以係即係對於所謂國家嘅主權係有危害。咁即係喺國家主權同埋呢個軍事嘅形勢嘅考慮，呢條走線嘅考慮之下咧，咁佢哋先係買條鐵路翻嚟，然後強行拆咗佢嘅啫。咁而呢個即係問題就絕對同風水啦，同埋狂熱嘅民族主義咧係無關嘅。即係如果我哋諗下喺今時今日，任何國家佢都可能會去思考，即係有關方面咧嗰個走線啦，咁同埋嗰個鐵路嗰個融資啦，同埋咧建設者擁有權等等嘅問題。 係啊，即係嘉齊嘅例子亦都講到，即係我哋睇歷史嘅時候咧，好容易將啲近代嘅晚清嘅歷史咧，轉移成為一種好似好傻啊，佢哋好蠢嘅話題。但其實好多時咧，當事人咧，其實都想問一樣嘢，就係可唔可以俾到生路行下？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建國啊，鐵路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啊！即係話所有人咧都會集中喺哇，如果我哋有好多鐵路嘅話咧，就代表住國家富強啦。咁啊，譬如睇好多嗰啲咩二次世界大戰啊、一戰嘅時候嗰啲嘅國力比較咧，好多時都會有啲咁嘅鐵路嘅總長度嘅比較。咁啊，嗰陣時中國好虛弱嘅，因為冇乜喺度嘅啫。咁所以鐵路就成為咗一個國力增值嘅一個可能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數據或者比較點。 冇錯，咁除咗國力增值之外咧，頭先嘉齊喺上一次都有講咧，即係鐵路嘅故事咧，可能都好可能都可以講到一啲人與人之間嘅聯繫嘅故事。不過反而我想調翻轉嚟講，有少少唔係好同意嘉齊嘅講法。可能我哋喺上一集講好多即係鐵路嘅源起啦，包括喺非洲啊、印度啊，而家翻嚟亞洲咧，其實鐵路好多故事咧都係唔關人事嘅。 嗯、 我哋細個可能內然後生啦，我哋細個成日經過地盤啦，見到點解整嗰啲路爛曬嘅咧？原來有人寫住地下鐵路為你建造，唔、知你會印象呢個 slogan？ 咁、覺得啊好安心啊！雖然搞到啲路爛曬，但都係為我建造。但係好可惜，我哋見到即係梗係唔係講地鐵啦？之前好早嘅，譬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嘅一啲鐵路嘅歷史，特別喺亞洲咧，其實係所有嘅鐵路咧都唔係為你而建造。可能係為貨建造，可能為海防而建造，可能為軍事而建造。咁呢啲歷史咧，我諗稍後喺阿樂言咧喺講即係中國嘅鐵路嘅網絡圖嘅時候咧，都會講到鐵路點樣同人冇關係。 我哋舉個明確啲嘅例子啦，喺香港，例如我哋有廣九鐵路、九廣鐵路啦。咁我哋其中其實1920年代到30年代有一條好短促嘅支線叫沙頭角支線。咁即係今日沙頭角公路嗰個沿線就係佢當時嘅支線啦。咁嗰條支線咧就唔係俾人噶啦，基本上係運畜牧運呢個牲畜啦，運呢個貨物去。因為當時沙頭角嘅墟鎮其實係好發達嘅，呢個係我哋如果我哋唔理解嗰個鐵路嘅歷史。 史，其實我哋唔知道，其實嗰個時候個墟市係好發達嘅。咁頭先我哋第一節嘅時候都提到孫中山講嘅嗰個建國方略圖啦，即係講到佢幅地圖嘅時候，好似玩緊 SimCity 咁樣，自己去畫條線，然後就起咗當哦起好個國家啦。咁但係其實你見到佢個網絡咧，越東邊係越密集嘅，越西邊咧佢唔係冇網絡嘅，佢不斷咁向東延伸啦。咁所以其實佢有幾個高原鐵路嘅計劃咧係好前瞻性嘅，包括青藏鐵路啦，包括鐵路由新疆去蘭州啦。包括是新疆和西藏的联系啦。咁而呢幅地图如果大家有机会网上面再仔细睇啦，因为呢幅地图呢仔细睇真睇得仔细。佢喺佢嘅理想呢个国家系有三大港口，而三大港口系通过铁路联系，分别系天津、上海同广州，就系东方大港、北方大港同南方大港。咁呢三个大港就会通过铁路之间嘅网络去联系。但如果你仔细啲睇，睇翻孫中山各種嘅論述，包括佢點樣主張鐵路主義，包括佢當時候最初作為一個無名小生走去寫信俾阿李鴻章，哇！你睇下我意見，佢都係講一樣嘢，就係運貨嘅。佢唔係講單純講緊旅客啦、遊客啦，啊啲人點樣坐去，然後去交際啦，冇呢個概念嘅。貨物係好重要。 你記唔記得孫中山強調鐵路建設嘅時候係要貨暢其流， 唔 係要人暢 其 流，係啦。咁係貨物嘅運輸，或者呢個可能係同十九世紀嗰個鐵路建設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點樣去運輸物資啦。如果我講得唔好聽，係掠奪物資嘅一啲方法啦。咁所以鐵路內陸同埋港口之間嗰個直接嘅聯繫，中間唔好顧人嗰個需要咧。或者當地居民嘅需要，呢、這個可能係即係好多時候，無論係中國嘅鐵路建設又好，或者係好多亞洲嘅或者被殖民嘅國家咧，佢哋鐵路建設裏面咧，一個好明顯嘅一個特點。 即係我哋叫 inconvenient truth， 即係你唔接受都要接受呢個真相。頭先你樂言講嗰個幾個港口由鐵路輸出，其實咪好近我哋上一集講到嘅印度嘅三個港口咯，就係孟買、金萊同埋加爾各答。所有鐵路都係向港口、向呢個碼頭嗰度推進。 所以睇翻頭先嗰個地圖，或者我哋講到成個鐵路網絡咧，呢個貨其實喺十九世紀啦，我哋兜翻前少少，咁佢哋喺中國人接受緊鐵路嘅時候咧，有一個 concept 咧，就係因為佢覺得西方人成功，即係大家都講到西方人成功係同兩嘢有關係，一個叫做運河，一個叫做鐵路，兩樣嘢都係代表運貨。咁呢個喺嗰啲海國圖志啊，或者四國即係林則徐編嗰啲書啊，睇嗰啲牧師寫嗰啲書咧，佢咁樣去抄翻翻譯翻出嚟，係咁樣理解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原來嗰、那個鐵路同嗰個貿易競爭同嗰、那個個國家去富強嗰個密切嘅關係，多於係人流上嘅交往。咁所以喺香港港鐵路其實大家會覺得，我哋得地鐵啫嘛，咁耐以嚟都好似都係得即係城內嘅城際冇城際嘅交通。我哋好多以前喺2008年有高鐵之前，都係好多都係我哋自己市內嘅交通。咁但係其實我哋一直以嚟都有個過百年嘅國際交通喺度嘅，咁叫廣九鐵路啦。咁如果我哋睇中文叫廣九鐵路，英文叫做 Kowloon Canton Railway。咁但係去到後期，我哋已經嗰個廣九鐵路變咗香港主要嘅幹道之後，我哋先慢慢直接改為九廣鐵路啦。嗰間公司亦都咁樣改咗名啦。咁呢個鐵路其實係同英國人嗰、那個策略好有關係嘅。咁當然我哋個佢個走線，原來我哋都有好多嘅分別啦。即係佢喺香港點樣排，去到廣州點樣排，其實都原來個走線唔係純粹求其嘅喎，佢都有好多考慮喎，係咪？ 係啊，因為其實九廣鐵路就肯定唔係為你建造㗎啦，係為貨建造啦。其實明顯，其實九廣鐵路一路都有一個英國人喺同光緒皇帝啦，其實喺租借新界簽約之前都唔夠一個月咧，就簽咗個九廣鐵路協議，就希望起一條鐵路咧，由廣州去到香港最沿岸嘅一個地方啦。咁其實主要就係為咗貨流貨流啦，唔係為人流啦，希望可以打通中國大陸同埋香港作為轉口港之間嘅一個通貨嘅一個運輸嘅渠道。咁但係呢一件事幾年都冇搞過，因為咧中間又涉及到可能義和團啦，中間咧北京嘅權力又會有啲轉移啊，咁一路都冇做到。直至1903年咧，當粵漢鐵路咧有啲眉目嘅時候咧，香港當時咧嘅港督就開始驚，因為佢知道咧粵漢鐵路如果搞咗咧，即係當你由漢口可以去到廣州嘅時候咧，就一定要揾多另一 條鐵路咧，將貨咧去揾一個深水港嚟到去出海嘅。咁、如果萬一嗰條深水港唔係香港嘅時候咧，香港嘅價值就完啦。咁所以突然間咧，英國政府就急起上嚟。咁所以喺1905年咧，就1904-1905年中間咧，就揾咗好多英國工程師做報告，去盡快起一條鐵路咧，就先食咗個頭啖湯。可以連咗落去，希望到最尾連咗落去，粵漢鐵路可以打通香港到中國大陸嘅一個運輸。 呢、這個就係份報告啊！ 呢、這個就係一份報告。不過呢份報告好有趣嘅，就係、是、咧，其實九廣鐵路我哋今日見到咧，由粉嶺啊經過沙田嚟到尖沙咀或者紅磡啦。其實當時咧有兩個講法嘅，一個叫做西線，即係西鐵，一個叫東鐵。我一見到呢份報告，1905年咧，我哋嘅港督彌敦道嗰個彌敦咧，就俾殖民地部去比較兩個。東線同西線嘅好處同唔好處，咁我哋先講下東線先。而家東線好清楚嘅，大家都知道嘅，就喺個圖嘅右手邊咧，就係、是、大圍啦、大埔墟啦、去到粉嶺啦，跟住上水羅湖啦，跟住西線咧，而家大家都好了解嘅西鐵啦、荃灣啦，跟住咧就係、是、大欖涌啦、掃管笏啦，同埋元朗啦、新田。跟住再接翻落去咧，上水羅湖。咁其實咧，當時喺香港殖民地歷史做咗最長嘅公務司叫七鹹，七鹹道嘅七鹹咧，就建議咧係行西線嘅。點解咧？因為如果你頭先睇翻頭先個報告咧，其實西線涉及嘅人口咧係多好多嘅。因為大家知道上一季睇香港市都知道咧，其實元朗屯門係住好多人嘅。當時咁，所以元朗屯門咧係。好多人口聚集，咁如果咧你係為人建造咧，就應該走西線。所以當時嘅公務司七鹹咧係主張西線，咁啊西線大約係33英里左右，咁但係東線咧就少人啲，但係東線咧就短啲，20几英里，即係話咧貨會流得快啲，但係咧招呼人口咧就少啲，咁啊亦都係價錢平咗少少。咁啊當時嘅港督彌敦就決定一錘定音，就話行東線，因為咧呢個咧係能夠令貨。最快可以到港口，亦都可以最快起好。不過有一個好重要嘅工程嘅棘手地方咧，就係佢要轉穿筆架山。咁呢個筆架山隧道喺當時嚟講係一個非常重大嘅工程，咁亦都用咗好多錢去起。咁但係咧到最尾喺1911年起好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完成到呢、這個即係當時喺地區嚟講算係比較犀利嘅工程。咁所以咧，其實西鐵咧。一早差啲我哋就有㗎啦，咁結果呢都行下東鐵，咁所以你見咗成個走線嘅過程計算，其實都唔係以人為軸心嘅，係以貨流為軸心。 真係好啦 ，Michael 講得咁當然啦，貨物嗰個考慮係好重要嘅，對於呢個港九鐵路嗰個當年嘅建設。咁但係亦都有一點大家要留意啦，咁就係新界呢喺1899年先租借俾英國。咁而咧喺租借嘅過程當中咧，新界人係反對英國統治得好緊要，咁所以英國咧佢要建設鐵路咧，其中一個考慮都有政治嘅元素，咁所以 呢啲安全防衛嘅考慮， 係啊係啊，咁所以個新界可唔可以俾佢好好地去控制，成為佢嗰、那個香港殖民地嘅一個部分？咁、那個鐵路嘅建設咧，係變相係一個重要嘅元素，重要嘅考慮。 江口比較衝突多，都喺大埔附近啦，所以嗰個鐵路 控制嘅地方究竟係喺比較安穩富庶嘅西部，定係比較多問題嘅東部？咁而建設一條鐵路咧，咁係其實而家譬如嗰個東線嘅走法咧，其實個成本係貴啲，貴好多。因為頭先提到個筆架山隧道係嗰個開鑿係好困難，並且係會延誤到個鐵路嗰、那個即係完整嘅時間。咁但係都要繼續咁樣做咧，即係另一個考慮就係可唔可以籠絡到，或者係透過鐵路控制到嗰、那個新界東部嗰啲居民，可能係比較多問題嘅居民。咁但係頭先我哋睇翻咧，成個個九廣鐵路嘅建設咧，我哋都應該有一個中國嘅大嘅形勢去考慮嘅。咁就係即係喺建設1890年代前後啦，其實法國人咧喺中國嘅西南咧，佢哋發展得好緊要。咁亦都係即係有好多嘅侵略啊，好多鐵路嘅建設。咁英國人咧。即係中國人本身當然係好關注，咁所以派咗好多同英國啊、同日本好有聯繫嘅人物咧，喺西南嗰度咧去鎮守或者去做官嘅。咁啊，但係同一時間英國都發現自己個可能喺東亞嗰個利權咧會受到法國嘅威脅，咁所以先急住要搶個新界翻嚟。而嗰個九廣鐵路嘅建設咧，其實都係可以同佢整體要點樣去攞中國嘅利益，點樣同法國嘅抗衡咧？好有關係。咁頭先我哋提到港九鐵路咧，九廣鐵路嘅即係一個我哋要考慮嘅地方咧。咁就係港督點解會驚即係香港嘅會被邊緣化， 或者喺個粵漢鐵路通車之後會有出現問題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廣州佢哋好積極咁樣去發展緊黃埔港同埋即係相關嘅河流嘅設施，咁要使到啲河呢深到個地步呢係可以行到呢水深呢個食水可以有20尺以上嘅大船。咁而香港如果真係喺廣州成功建港啦，或者係個港口改善之後咧，就肯定唔會有好大嘅競爭力。咁所以個九廣鐵路咧，即係先要建設出嚟咧，即係以致到根本係使到廣州冇動機或者冇原因咧，去改善佢嘅港口。咁一點我諗大家可以去諗下，就係九廣鐵路既係serve 香港啦，咁同時亦都係 serve 廣州噶嘛，即係服務呢兩個城市。咁兩個城市之間邊個係得益多啲咧？咁呢個咧可以陣間再同大家講下。 係啊，所以長線嚟睇咧，永遠發展咧都係繁風順嘅，但你微觀嚟睇咧，永遠都係曲折波瀾。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正話其實已經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嘅，就係喺譬如九廣鐵路係嘛，喺鐵路嘅時候，你要作隧道，好多嘅成本，好多嘅資金係要投喺裏邊，咁所以佢唔係一個好單純嘅一間公司啊可以做得到，或者一啲好小嘅一個規模可以做得到，必然係同好多大型嘅運作同埋計算係有關係。 不過講個成本有少少嘢，即係幫家姐頭先澄清嘅。頭先家姐就話喺九廣鐵路揀東西線嘅時候咧，就算因為東線有一個快速運貨嘅好處，就算穿隧道成本貴啲咧都要揀。咁但其實我哋澄清就係當時咧喺彌敦港督嘅報告入邊咧，東線咧唔單止短啲啊，仲係平少少嘅，就係440万嘅成本，而西線咧就係470万，係平少少。不過到最尾咧，家姐都想講就係、是、因為超支到最尾咧超嘅支咧，所以都變成好貴，但都要照要做啦，知道啦大型公務工程超支都照要做，這個都是常態啦，係咪？ 你起到一半先發現超支， 唔通你起咩？ 係咯，唔係好早期就發現起筆架山隧道唔簡單嘅，因為個地質結構好複雜，個難度好高，並且好多中國嘅工人咧唔係好肯去起。 請呢啲就叫不能説的。 所以請外勞。 但你後來先發現㗎嘛，你唔可以第一時間就話貴， 因為點批啫？係咪？ 係啱啱啱，所以超支係常態。 所以住筆架山啲人都唔簡單咯。 嚇，梗係 咯。咁頭先提到Michael 開始講到一個，因為九廣鐵路嗰、那個喺香港段嗰個部分，一定要揾一個佢同呢個沿岸好接近嘅，咁所以我哋可以睇翻啲圖片，見到咧，尖沙咀火車站嘅設置咧，係明確地係為咗今日咧，擺喺呢個我哋而家知道 碼頭鐵路 碼頭隔離嘅。咁首先前面就天星碼頭啦，其實過少少大家都知道就係一啲遠洋貨運啦、遊輪啦。那個停泊嘅即係今日嗰個大型海字頭嘅商場嗰個位置，其實昔日咧就係大量嘅貨船停泊嘅位置啦。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我哋可以話係早期喺20世紀初比較完整嘅一個交通嘅網絡嘅一個 hub 啊，即係一個中介 聚會點， 即係你坐人啦，你可以坐完大船。因為大船嘅 schedule 其實已經拍得好好嘅，因為大船嘅 schedule 通常就會同火車嘅 schedule 係拍冚嘅，所以咧嗰陣時大家對時間觀念好緊要。如果我 miss 咗班船或者 miss 咗班車，咁可能就等一日啦。咁所以時間觀念慢慢喺東亞地方就喺呢啲鐵路啊、船期啊開始慢慢形成，所以啲報紙。有一版就全部都是船期表啊， 冇錯， 火車時間表就咁樣。 我羅燕覺得好得意同埋有趣嘅點咧，係嘛？即係大家覺得時間成為一個即係或者每一個鐘頭每一分鐘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觀念，因為佢影響咗好大。咁同呢啲可能公共交通工具、大眾運輸。成為咗大家生活一部分嘅更關。 大家要記住，就係呢啲咁嘅大型嘅公共嘅交通建設，佢哋必然有好大個鐘，可能係鐘樓嘅模式。或者係一個可能喺立面上面可以睇清咗時間嘅方式咧，讓大家可以注意到時間嘅問題。 真係嘅，你如果你做一啲交通，你我早幾年喺蘇打浮翻工咁，你船期就係一切嘅，你遲半個鐘就遲半個鐘，遲一個鐘就遲一個鐘，架船會等你，所以嗰個時間點係慢慢形成。但以前唔係噶嘛，以前我哋。老師，我哋指時出去飲嘢啦，咁指時有兩個鐘頭慢慢揀噶嘛，而家定係11:15啊嘛，咁就。咁我哋個 即係佢線唔係一個點嚟嘅， 係啦。咁但係頭先講過尖沙咀火車站嗰個位置，特別想講就係當時候希望喺嗰個珠江口嗰個貿易咧，希望佢將 廣州嗰個貿易可以壟斷喺英國人手上。畢竟同時間有好多競爭啦，有南邊可能越南經雲南去內陸嘅法國人， 嗰邊有法國人啦。 係啦，咁澳門雖然都好弱，但葡萄牙人一直都蠢蠢欲動，希望去發揮即係珠江西岸嘅一啲嘅貿易嘅網絡啦。咁所以見到嗰個中國嘅廣九鐵路嘅設置個位置，其實好有呢個考量嘅。咁到後期，因為呢個已經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嘅核心啦，咁所以全九龍嘅巴士路線後來亦都全部嘅總站都係得個就係尖沙咀碼頭啦，就係嗰個歷史就三四十年代可以慢慢形成啦。咁但係我哋頭先講到話廣九啊嘛，咁講完九，我哋當然講廣州啦。咁所以其實廣東嗰邊嘅設置咧都好得意嘅。咁我哋睇翻個地圖路線同埋喺個站裏個設置係好有趣。咁所以我哋睇到個路線咧，華段嘅路線咧，咁就華段路線好直接啦，就經深圳啦，即係今或者後來而家講東莞啦，到而家嘅今天嘅廣州啦。但如果你留意到咧，喺我哋呢幅圖嘅右左手邊咧，嗰個站咧大沙頭站咧，其實喺廣州係東邊。當時其實廣州東邊唔係一個好開發嘅地區嚟嘅，咁樣咧，我哋再睇多一幅圖咧，我哋就會知道咧，其實廣九鐵路嘅設置咧，個車站咧，英國人係俾當時候嘅廣州政府咧有少少欺騙嘅，或者有少少係文化或者政治上嘅衝突嘅。橙色嘅圈圈咧就係廣九鐵路嘅大沙頭總站，藍色嘅圈圈咧就是粵漢鐵路嘅黃沙站。大家都知道粵漢鐵路起咗二十幾三十年啦，去到1930年代尾。即係打仗之前先慢慢起好，咁當時粵漢鐵路終於通車啦，其實設站喺黃沙站，唔係喺大沙頭站。我哋睇呢幅地圖咧，喺四十年代反映緊咧，廣州兩個火車站係各自為政，即係換言之，當初英國人構想緊嘅 Michael 講話，話粵漢鐵路通車由漢口殺到落去廣州，再殺到去香港，都係我啦，仲唔係？咦，原來當時候廣州政府，無論是國民政府或者中間陳濟棠政府，其實很刻意地是將廣九鐵路去邊緣的。咁呢一個亦都係當時候點解廣九鐵路的車站是在個東邊的邊緣地方，而冇辦法走進去黃沙站去聯繫住黃沙站咧？黃沙站的聯繫去到1946年先出現。咁所以見到呢個是一個當時候其實政治的力量點樣介入住嗰個鐵路車站嗰個設置的位置啦。咁其實廣州車站亦都仲有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就係頭先提到粵漢線啦。粵漢線點解要起廿幾三十年？除咗嗰個開支好龐大之外，其實亦都牽涉住幾個嘅外國嘅勢力，咁啊比利時啦、英國等等啦。咁即係主要係比利時人去當時開發啦。但係去到民國之後咧，因為其實喺晚清已經提出有粵漢線，因為粵漢係一個好重嘅命脈。將呢個 Middle Yangtze River 嗰個 area， 即係就中洋子江嘅位置，即係中長江嘅地域， 中游 係啦，中游同嗰個華南地區一個中貫嘅聯繫。如果你睇翻成個中國歷史咧，冇一個中貫嘅聯繫嘅，咁多年以嚟都，咁呢個係好薄弱嘅。咁但係所以粵漢線嘅設計個目標係咁嘅。咁但係粵漢線去到民國一直都傾唔埋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大家省係各自為政啦，而陳濟棠咧，喺嗰個自己興建嗰個鐵路嘅時候咧，嗰個鐵路路軌嘅距離，呢個就科技啦，係特登同當時候北邊嘅距離係唔一樣嘅， 即係軌距唔一樣， 唔係標準軌距， 係啦，唔係標準軌距，所以咧搞極都，我哋搏唔埋喎，咁所以一直咧呢個 project 咧就 hold 起住，冇正式地落實，去到國民政府即係上到南京之後，正式可以有嗰個中央嘅權力。咁粵漢鐵路終於上馬，但係都花咗成十年嘅時間先完成得到。 咪有少少補充啦，咁樂言講咗我哋九廣鐵路嘅幾個即係好重要嘅點，就係喺廣州係點樣。咁我先想大家補充下喺九龍呢面咧個總站嗰個選址咧，其實即係除咗佢最後成為咗喺尖沙咀嗰個 transportation hub 之外咧，其實最即係中間都好多爭議嘅。咁究竟係邊個落點係叫做九龍站，或者係即係嗰個始發係咩啦？嗱，我哋要留意嘅就係、是香港原來嗰個城市嘅中心都仲係喺香港島嘅北部、即係維多利亞城或者喺中環啊、中一帶。咁即係所以嗰個經濟嘅中心其實就唔係即係喺九龍呢邊。 咁所以喺九龍嗰度建設一個車站，就代表嗰個建設點咧係會有好大嘅發展。 嗯， 咁所以嗰、那個選址係有爭議嘅，並且係即係長年都整唔到嗰個實際嘅站，只有條路軌可以即係周圍落下貨。嗱，原因係咩咧？就頭先阿肥 B 提到咧，就係喺嗰度有好多唔同嘅商業利益啊，即係某啲貨站，即係唔同嘅大集團。嚇！嗰啲 買咗唔同地啊，唔同嘅貨倉位置嘅， 即係而家嗰啲商場，大家知係有一個倉噶嘛。 係 啊，而家沿海個商場就係嗰個倉個公司 嘅啫。而家嘅紅磡站再過少少就係一個船澳嚟噶嘛。 Yes， 咁你可以想象就係即係好多利益集團喺度，所以即係嗰個建設嘅即係最後嘅選址都係喺香港呢邊嘅一啲爭議嘅結果嚟，可能係一個 compromise。咁但係喺廣州嗰邊咧，咁大家又要留意一樣嘢，咁就係阿肥 B 提到咧，就係、中國特別係廣州嘅政權咧，佢哋係唔願意將兩個火車站可能係兩條線嘅總站合二為一。咁但係呢個喺全世界唔少大城市或者重要國家，譬如法國、英國，佢哋嗰個車站嗰、那個安置嘅問題上面，其實都類似嘅，就係每條幹線都有自己嘅總站。咁呢個都係即係對於客運嚟講係唔方便啦，你唔可以一程車，或者係你唔可以即係都仲可以一程車嘅。咁但係即係總之個總站嘅觀念咧係會比較含糊啲，或者係可能係要有個轉乘嘅時間。咁但係有一樣嘢又要留意喎。咁就係咧，國民政府喺抗戰開打之後咧，就終於都同意咧，讓呢個粵漢鐵路同埋九廣鐵路咧，雖然喺總站連結，咁但係佢喺其他嘅走線上面咧，係可以連結起上嚟，方便咧中國可以將物資出口去海外，亦都可以由香港嘅港口咧，將外國嘅物資咧運到去中國咧。特別喺長江嘅流域咧，可以同日本人作戰，咁啊，即係所以個鐵路咧，終於都可以即係合埋一齊，咁就呢個都係拜抗戰所賜啦。咁但係另一樣，我大家要留意嘅就係、如果乘客喺廣州或者喺粵漢鐵路出嚟，咁當然佢可能要揾個地方嚟到去落腳，嚟到去落車，咁但係貨物嘅話就冇呢個必然性。咁所以咧，即係粵漢鐵路嗰個連結咧，其實最終有利嘅都係香港。咁嗱，而家仲有一個問題，就可能要澄清一下，就係我哋知道，即係大沙頭站雖然個位置係喺廣州東面，即係而家廣州東站附近啦。咁但係佢個佢雖然係偏僻啲，但係佢個重要性或者佢好處咧，就係佢同黃埔港啊係好接近，有個距離近過即係同廣州城。咁個意思係咩咧？咁大家都可以諗下，究竟呢個英國人佢好著意要起呢個九廣鐵路，佢係為咗吸收啲咩嘢、咩貨物、咩嘅乘客嚟？咁好大程度上咧，就黃埔港其實就作為一個海港，佢都勉強可以，即係但喺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佢哋即係開作嘅時候可以容許到40英尺甚至30英尺至40英尺水深嘅船可以去停泊。可以去經過，咁所以而家黃埔港基本上就係一個已經 outdated 嘅，即係唔可以支持到咁大嘅船嘅港口。咁但係佢對內河嘅運輸係仲係好重要噶嘛。咁所以英國人係著意吸收廣東嘅內河，特別係西江流域嗰啲船隻咧，佢哋喺黃埔港停泊之後，究竟跟住點啊？跟住點？佢哋整條路線喺度咧，就係想將西江流域嘅即係物資咧，可以吸收到去香港。咁就喺香港咧，即係無論係西江流域直接去嘅，或者係經過黃埔港嘅，咁最後都係喺九龍呢個地方嗰度出海。咁呢個就係讓香港嗰個轉口嗰個地位咧係更加堅固。咁而咧喺呢個九廣鐵路建設嘅時候咧，我哋睇佢幾十年之間嗰個營運咧，其實係運貨去香港咧，即係無論喺佢沿途又好，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兩邊嗰個運輸又好，係運貨去香港多過運去廣東廣州好多。 係，我哋見到就係嗰種嘅。海洋嘅帝國嘅思考嘅模式係嘛？即係英國政府諗嘅就係、是，其實大家知道廣東廣西又係英國嘅殖民地嘅一個力量嘅一個即係嘅範圍，都係同當時法國之前嘅競逐嘅一個場景。咁所以點樣河駁火車，火車又駁翻入海，之後可以維持個英帝國咧？可能就係佢哋成盤考慮嘅關鍵。 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即系话正话加齐讲到咧，嗰啲嘅交通嘅枢纽好多时都唔系一个城市嘅同一个地点咧，即系令我有一种好大嘅感觉。点解？因为去旅行嘅时候咧，经常咧就要揸住一啲好沉重嘅行囊咧，就由一个嘅交通枢纽咧就去另一个交通枢纽嘅。好多时咧嗰啲咩火车嗰啲转车站咧，就同嗰啲地下铁路转车站咧。就擺好遠嘅，每一次都係好遠。咁而中間咧，可能你啱啱落飛機落嚟，你又要轉一程火車啦，即係地鐵啦，又轉再轉一程火車啦。咁啊，譬如喺法國咧，巴黎嗰咧搞到咧就頭都煙嘅，因為佢哋咧冇電梯嘅，全部都要樓梯上落。咁譬如去到深圳咁啦，深圳嘅一啲嘅火車嘅站嘅鐵路咧，亦都同一啲高鐵站咧係唔同位置嘅。咁所以你又要即係差不多搭一個小時咧，先可以去唔同嘅地點，咁我諗都係有一個所謂經濟發展同埋對嗰個區域嘅發展嘅考量。所以我諗即係你都係講到嗰個城市發展同嗰個鐵路之間嘅關係。 係啊，我知道即係選址啊、走線啊，除咗從經濟有關之外咧，同貨物有關啦，好多時都同地緣政治有關啦。頭先阿樂言阿嘉齊講咗咧，粵漢鐵路啊，點樣選址特登避開即係九廣鐵路嗰個站啊等等，都會同地緣政治有關。咁其實咧，即係喺中國嘅鐵路嘅發展嘅歷史入邊，由19世紀到20世紀初，甚至乎香港嘅九廣鐵路嘅發展，由20世紀初開始都避唔開地緣政治。首先佢開始嘅時候係地緣政治啦，佢選址嘅時候都係同貨物有關啦。佢冇得開通都係同地緣政治。我知道九廣鐵路嘅直通一路去到唔計抗日戰爭啦，其實去到49年就停咗啦。即係49年大家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咧，就基本上咧就冇得再直通啦。咁啊，九廣鐵路一路就停咗30年。咁直至咩時候大家先有得坐翻直通車咧？可能即係年紀輕嘅朋友以為一路都坐成8年直通車，其實絕對唔係，係79年嘅4月4號咧先至可以通得翻。咁點解通得翻咧？都係同地緣政治有關，就係咧當年咧麥理浩自己就非常之點講好 proud of 自己咧，就去北京咧就講一啲叫佢叫 undiscussable 嘅 issue， 就去北京咧就講香港嘅前途問題。咁咧就經廣州就坐翻特別要求，想坐翻直通車翻嚟。咁喺慎重嘅安排之下咧，咁就可以喺4月4號咧就喺廣州搭翻第一班重新開通嘅直通車咧。呢度睇到《華僑日報》喺隔日之後嘅報導。就係4月5號咧，港督咧就直通車翻嚟香港，咁亦都開始咗香港前度談判嘅直通車嘅一啲安排。 名副其實安心回家， 安心回家啦。咁啊，即係香港亦都安心回家啦。 其實睇翻地緣政治鐵路同個地緣政治嘅關係咧，好多即係甚至乎有好多學者都開始有提出所謂鐵路政治學嘅問題啦。咁所以特別係近呢二三十年咧，咁我哋將個鐵路嘅話題咧就唔再係單純去鋪設鐵路，而係我哋開始講緊追求速度。咁所以追求速度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究竟我哋如何建設或者應否建設高鐵啦。咁香港曾經喺2008-2009年爭議得好長時間，究竟高鐵嘅擺位啊，高鐵應唔應該起啊等等嘅問題。咁高鐵究竟有幾高速，成為一個好大嘅爭議啦。咁我自己研究韓國啦，咁如果大家喺網絡仲有機會睇到韓國乾坤四位遊嘅時候，都會知道咧我隔圍身邊嘉齊老師咧就有機會同小武老師一齊坐 KTX， 即係韓國高鐵啊。咁我又冇機會啦， 我同你坐巴士，坐車， 好遺憾啊！ 我冇遺憾嘅 ，KTX 成日都坐好小時啊。 你知港台啲 budget 唔係好夠啊，咁啊一齊坐。 唔係因為監製話死都要坐，霸咗個位啫。咁其中咧，我想特別睇翻 KTX 個地圖咧，我哋會睇到咧韓國一個好微妙嘅地緣政治。咁當然大家知道韓國首都係首爾啦，所以其實你見到所有鐵路網都係向一個中心點，就係左上角嘅首爾。咁你見到深藍色線就傳統嘅所謂京釜線啦，京釜線係朝鮮人日本人起嘅，咁但係京釜高速線就唔係啦，咁但係粉紅色就係叫做全羅線啦，咁就係由首爾去到全羅啦。但係我哋想特別去強調就係慶尚道，即係右手邊右下角嘅路線同左下角全羅道中間係冇任何路線高速線去聯繫嘅，就算佢有普通線嘅聯繫咧，呢度大概200-300公里都要5小時嘅車程， 即係唔需要往來啦。 係啦，即係原來甚至乎連高速巴士咧，其實嗰個交通往來都係好疏嘅啲車。咁呢個原因係咩咧？個高速鐵路網絡嘅設計唔係話地勢好難起啊，或者會唔會個技術有問題？完全唔係呢件事。如果留下全羅道啲平地幾多？最大問題係因為全羅同慶尚彼此之間喺個地緣上關係極度差，即係從朝鮮時代到一直以嚟，我哋好多節嘅節目都提到。咁所以嘅高速鐵路嘅時候咧，其實冇人從來都冇人提出過，我哋要將慶尚同埋全羅通嘅高速鐵路去聯繫。 咁亦都反映到兩地之間個文化關係嘅疏落啦。咁但係其實韓國興建 KTX 其實亦都喺興建高速鐵路，佢背後亦都有一個現代嘅追求啦。因為我哋知道高鐵高速鐵路嘅興建嘅始祖就是日本啦，日新幹線啦，喺講及喺六四年奧運嘅時候，去將東京同大阪去聯繫啦。亦都大家知道呢個可能係一個戰後嘅經濟同戰後科技大爆發嘅成果啦，喺日本嚟講。咁大家開始去追求個速度，成為咗國家係是否係一個modern society 或者甚至乎係一個即係最高科技嘅城市即係國家嘅象徵。日本用新幹線成功去造就到佢嘅一個modern 嘅 symbol。咁所以因此高鐵就成為咗無論歐洲啦或者亞洲啦，大家都去追求嘅一件事啦。咁 即係譬如喺正話日本嘅情況咁，高鐵佢有高速鐵路之後，佢好多唔同嘅地方就變得可以成為人啦、住宅啦、貨物啦、各種嘅地方去交流，咁就變成一個大型啲嘅城市嘅區域就可以誕生喺咁嘅高鐵網絡之下。 咁呢個亦都日本新幹線嗰、那個symbol 令到除咗個人係關係近咗，即係例如個城市圈或者所謂都市圈嘅擴闊啦。其實首爾都係嘅，因為有高鐵咧、所以有好多人住喺遠少少。 冇緊要啦，高鐵咁快 都係好快。咁所以中國亦都開始喺2008年之後北京奧運，其實大家都係同奧運年有關係啦。咁所以就開始去建築好多嘅高速鐵路啦。咁2010年就成功因為舉辦世博啦，所以亦都興建咗北京到上海嘅高速鐵路啦。咁呢啲種種嘅例子都係反映幾樣嘢。第一就係、國家點樣通過高鐵去追求某啲嘅夢想嘅價值啦。即係無論日本、韓國、中國，甚至西班牙、德國都係啦。咁第二樣嘢，我哋可以睇到佢點樣聯繫住一啲嘅走廊，建立住嗰個走廊嘅地方嘅經濟，大家之間好緊密嘅聯繫。我咪朝頭早喺某某城市翻工，夜晚咪遠少少翻去嗰度都冇所謂啦。咁當然一定唔係一小時生活圈㗎，我先説明，呢個係冇可能發生。 一小時車程 OK 嘅，即係上車落車， 係 唔計轉車就可以一個鐘， 唔計 security check 係 OK 嘅。咁所以，但係無論如何，你見到高鐵改變緊嘅嗰個唔只係速度，亦都改變緊個生活，亦都嘗試緊去大家去建立緊自己何為自己嘅夢想咧？何為自己嘅現代咧？ 嗱，咁我講高鐵話題，我哋要即係講噶啦，係咪？咁我哋講嘅時候咧，其實大把技術嘢可以講，不過我諗今日都冇乜咁嘅機會。咁但係我哋最想同大家提一樣嘢，睇頭先阿樂言咧講到一點，就係喺 KTX 嘅建設度咧。咁我哋見到嗰、那個喺地圖，你見到啲咩咧？就係、有一個中心，然後有好多散開，好似散狀，即係雨傘嘅骨架，或者可能好接線咁樣嘅形狀嘅鐵路線。咁就係咩意思咧？就係嗰啲鐵路線係以走向一個中心為目標嘅。咁呢個喺全世界好多鐵路網絡嘅建設裏面，我其實都見過咁嘅情況。咁但係高鐵佢可能特別明顯嘅，就係因為佢係新近嘅建設。咁嗰啲即係幹線之間互相聯繫。即係譬如韓國道與道之間互相聯繫，反而係不被強調。咁但係可能有啲鐵路嘅路線夠耐嘅話，佢咪可以即係互相之間有走線咯。咁但係呢個咁嘅網絡嘅建設咧，我哋見到佢造成嘅效果係咩咧？一小時生活圈、兩小時生活圈，最後都係有一個中心，就係個中心同埋地方或者係中心同邊緣之間嘅關係。係更加澄清咗、明確咗。咁呢個究竟對於整體嘅經濟好處，對於地域嘅甚至乎整體國家嗰個經濟發展咧，係唔係一個即係好處咧？其實都需要論證。 係啊，雖然就講到高鐵好新啊，即係生活圈又好新，速度又好新，但係咧高鐵同以往百幾年嘅鐵路嘅發展咧，其實有啲嘢都係好舊，都冇乜變嘅。即係講好多經濟科技，但我比較有趣就係、我比較有興趣地緣政治。有啲地緣政治嘅因素係冇變嘅。就是你喺一條鐵路，究竟係國家起啊，定俾私人起？係中央政府起啊，定係地方政府起？ 錢從何來？ 錢從何來啊？國家自己俾啊，本地自己籌啊，定揾外國借啊？定去市場融資啊？定係嗰啲公開股票或者係債券市場融資？到最尾係邊個營運啊？營運幾耐交翻俾邊個啊？等等都涉及好多好敏感嘅國權啦、治權啦。甚至乎國民自尊感啦，我相信呢一啲喺高鐵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喺世界唔同地方嘅發展咧，呢啲問題，呢啲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或者亞洲地方遇到嘅問題咧，將會喺第啲地方再重現。 而咧個高鐵建設咧，其實可能係使到地方與地方之間個交流可以好快速，咁但係又容易會造成一個現象嘅，就係、是、嗱，即係我哋會覺得啊，高鐵可能帶動咗鐵路沿線嗰啲地方嘅物業嘅價值啊，或者可能使到嗰啲地方嘅居民生活得更方便。咁但係即係你變相嚟去睇，就係、是、由於個高鐵咧，可能就係一啲高級嘅產業。或者係一啲決策嘅機構，重要嘅建設都集中喺已經發展咗嘅地方，首都啊，或者係地方嘅嘅即係都會。咁而咧，嗰啲地方上邊，即係其他地方嘅發展咧，係唔係因此會被拖垮？ 有可能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係啊， 即係我哋諗法可能話將首都嘅 investment 或者首都嘅資本人才帶去地方。但係調翻轉頭，呢、這、一個方便令到地方本來想留喺度嘅人覺得，咦，我去首爾翻工都好方便啦，咁我不如翻首爾翻工啦。即係呢個會變到好明確地一個咁。 係呢個亦都係十九世紀印度出現嘅問題啦， 係 啦。 係啊，咪呢個我即係如果技術上嚟講叫紅級效應。紅級效應就係即係將地方上邊嘅資源咧，因為嗰、那個中心地區嗰個吸引力咧係吸走曬、嗯，即係無論係人才又好，產業又好。建設又好，咁你諗下，如果個高鐵咁方便，咁我剪頭髮可能就唔喺我地方上面剪，係去一個比較stylish 嘅城市。 老師，我以為你洗頭去第二度洗啫， 洗頭分開，洗頭分開， 洗頭分開，可能唔係自己控制嘅。 不過我覺得頭先呢度可以補充到一個論點，就係其實鐵路咧，即係如果有啲年紀谷川新司嘅歌就係浪漫鐵路啦，咁啊鐵路就係、是嗯、即係缺氧大走他嗰個日文版嗰首歌。咁、其實鐵路咧就有一個嘅重要嘅想法、就是，就係同旅遊同大家去認識新嘅世界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即係佢點樣去咁樣去令到佢。可以即係就算係國內旅遊啊，佢係因為有鐵路嘅鋪設，新嘅路線啦，我哋先會有機會接觸嘅。如果你齋揸車或者齋搭飛機，冇呢個機會。 我成日覺得即係今日譬如我哋鐵軌無敵，有一樣嘢係好正面，好我好喜歡嘅嘢就係咩？交通史或者個交通一定係所謂百年之計，就係話做出嚟嗰個人咧，其實諗一個好漫長、好長遠嘅東西，每一步其實係好審慎，所以佢結合住好多唔同嘅力量，好多嘢去做。一個問題，如果你諗下，你起一條路出嚟。你只係一年你就拆咗佢嘅話，咁嗰啲嘢咪柴娃娃咯，嗰啲嘢咪亂做咯，係嘛？咁所以鐵路代表住嘅就係要有誠信。Thank you.